从呼之枯叶里苏醒，誓言因凄凉的叹息解开咒语，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，追随着笑声和马蹄找到你，最光荣的牺牲是无视的宿命，回到的瞬间心却在哭泣，生是为了证明爱存在的痕迹，火燃烧后更伟大的生命，喜悦或遗憾离开这里，多少个月牙在交替，我重来过几个世纪，只为你樱花瓣在飘零，这悲凉的风景长久回不去，一生刀光剑影， 一起你傻气，跟我的马蹄用一种神秘，连接了冬季，一起你傻气，带给你东西，绝技，一样的武器，一起你傻气，难知的不必，要去当过去，走起。

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，只要你活得比我好，活得比我好，什么事都难不倒，一直到老。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，香港的著名歌手钟镇涛演唱，收录在《诗人与情人》专辑当中，是一首温婉动听、久经传唱的经典情歌，以至于多年之后听这首歌长大的人，在 KTV 当中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，也会泪眼朦胧，往事历历在目。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1983年的作品，郑怡演唱，作词作曲小虫，由拍普唱片发行。这首歌蝉联了当时排行榜综艺节目综艺113周的冠军。 把你